城关，为那片傍晚，傍晚有我评判，有我盘算，有我决断。而你珍惜的，都不要分给我，尚未发生的，都在意转折。 发呆。

get it, I gotta get it. Watc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听着 baby, I can make it, 让他紧握坠入我的爱。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Gotta pop, pop, pop, pop, pop, pop, pop,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一起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你走掉。没时间配对都很无聊，应该慢摇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想你好近 Baby you don't b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像月和相见留下我的阴天你的笑我点头我再怎么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偏执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r baby Girl 我 do I want your step 靠近每次

Welcome to the show. Bring on all the lights. Let it shine.